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0集，被你对象帅到了。二，桑岩的举止轻而缱绻，没有触碰到温亦凡的皮肤，但这距离还是让温亦凡僵住。 怎么了？ 桑岩发现了他耳后的伤口，唇角的弧度渐收。怎么回事？ 啊？ 温亦凡没有反应过来，慢一拍地问道。桑岩低睫，指腹不受控地在那伤口上轻蹭了一下。怎么弄的？听到这话，温亦凡突然想起自己在现场时受的那个小伤，距离受伤已经过了好几天，这会儿都已经结痂了，也没有什么痛感，他几乎要忘了这事儿了。 被碎石刮到了，没多严重。 因为桑岩的触碰，温亦凡有点紧张。桑岩没再触碰他，仍然看着他的耳后。 就是有个刮痕，没有别的事儿。 温亦凡干脆自顾自地扯开话题。 对了，你怎么会过来北鱼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明天就回去吗？我还给你订了蛋糕呢。 桑岩放下手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 我来收礼物。 啊？但我给你准备的礼物还放在家里啊。 哦。 良久，桑岩拖着尾音哦了一声。温亦凡补充， 我回去再给你啊。 嗯。 桑岩盯着他的唇，忽地提了一句， 帮我拿一下手机。 温亦凡看了过去，却没有在桌上看到他的手机。他回头想告诉他手机不在那儿，但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见原本跟他隔了一点距离的桑岩身子前倾，此时几乎是在他原本的位置上。他刹车不及，嘴唇从他唇角边擦过。温亦凡身体僵住，桑岩也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定在原地没有动，盯着温亦凡有些猝不及防的模样，他神色不明。两秒后，他唇角轻勾了一下，低声道， 谢了。 啊？ 现在收到了。 没等温亦凡做出什么反应，桑岩直起身子来，堂而皇之地从兜里拿出手机，随意摆弄了两下。之后他像是才反应过来，语气又转又不要脸。 哦，原来在这儿啊。 啊？ 那不用拿了。 桑岩又非常贴心似的提醒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温亦凡觉得嘴唇有点发麻。本就狭窄的房间似乎变得更加逼仄，暧昧为室内加了温，平添了一股燥。盯着桑岩唇角的位置，定格了几秒，温亦凡忽地站了起来。 我去洗个苹果。 说完，温亦凡也不等桑岩回应，直接拿上两个苹果就进了厕所。他欲盖弥彰地把门关上，盯着镜子里耳根明显变红的自己，脑子里全是刚刚不经意间的触碰。他平复了一下呼吸，打开水龙头洗个苹果，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怕过于明显，温亦凡没有待太久，洗完便出了厕所。这会儿桑岩正站在桌边，将装着晚饭的袋子拆开。温亦凡坐到他旁边，没有主动出声。桑岩瞥他一眼，也没有再提及刚刚收礼物的事儿。似乎事情过了，两人都不好意思再提及。事情就这么翻了篇，温亦凡的心情也渐渐放松。他咬了口苹果， 突然觉得桑延很凄惨，过生日的时候得跟他一块儿待在这破烂的酒店里，连晚饭都只能吃在外面随意打包的东西。现在再想起来，温以凡依然觉得在面馆碰到他的事情格外迷幻。本来因为一直没有等到他的回应，当时他都已经做好了回南吴之后就跟他商量搬家的准备。正准备离开时，桑延却在那一刻从天而降。老板说的那句，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在一起啊，桑延没有回应，之后也没有再提起过任何事儿，没有问他为什么会去那儿，没有不依不饶地提起从前的事儿，也没有一定要找他要一个理由，像是不在意，又像是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，也像是在两人在一起的那一刻，桑延就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将一切释怀，只把目光放在当下。等桑延吃完晚饭，温以凡也刚好啃完了苹果，他想跟他找点话题聊聊，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总有一点小小的不自在，仿若还没有适应两人的这种新关系。注意到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加上苹果也吃完了，温以凡感觉自己没有继续留下的理由，却又想跟他多待一会儿。他垂头没有主动出声，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。桑延把饭盒整理好，看了他一眼，还吃吗？啊？温以凡抬头，桑延拿起桌上的另一个苹果走过来塞进他的手中，仿若看出了温以凡的状态，他轻挑了一下眉，唇角也勾了起来。这回吃慢点。 你不吃吗？ 不吃。 哦，那我再吃半个小时。 温以凡又看了眼时间，盘算了一下，小声地说道。桑延看着他， 还能再慢点不？ 温以凡咬了一下苹果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个能。房间又陷入了沉默。收拾完东西后，桑延坐到了温以凡旁边，也百无聊赖般地玩着手机。他下意识地侧头看他，恰好对上了他微微上翘的嘴角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几秒，默默地收回了视线。他第一次谈恋爱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就算没有话说，就算有些局促，但还是想跟对方待在一块儿，还是会因为这样有点不自在的相处感到心情愉悦。温以凡主动问， 你高铁票什么时候买的？ 啊？ 桑延抬眼， 我昨天本来也想买今天的票回去给你过生日的，但是已经没票了。 桑延放下手机，慢腾腾地说道， 上周。 啊？那你上周怎么知道我今天赶不回去啊？ 不知道啊，就先买着，这不是还能退吗？ 温以凡咀嚼的动作微顿，过了好半晌，他把嘴中的东西咽下去，也提了一句， 那我以后也这样。 桑延低笑了几声。温以凡继续吃着苹果，但这点苹果就算他尽可能地放慢速度也吃不了多长时间。他咬掉最后一口，犹豫地说， 那我先回去了。 桑延嗯了一声， 我们明天早上8点就要出发，那你今天早点睡。 行。 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，温以凡起身往外走了几步，又回想起自己还有一件没做的事儿， 忽地回头。 桑岩， 怎么？ 桑岩跟在他后边。温以凡对上他的眼，很认真地说了一句： 生日快乐。 桑岩笑着应下。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 不说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…… 桑岩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，似认真又似漫不经心地说， 因为已经实现了。 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温以凡半个身子躺到床上，他怔怔地盯着虚空，模样像是失了神。过了好半晌，忽地扯过旁边的枕头打了个滚。一整晚压抑着的情绪在此刻，在独自一人的空间里，似乎才能完完全全地释放出来。温以凡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用枕头捂住自己的脸，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敛住这飘飘然的心情。直到情绪缓过来了，他才从口袋里翻出手机，看了一下未读消息，一眼就看到钟思乔给他发了一连串的消息，还有一张截图。 我去，桑岩发朋友圈了，他有对象了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哎，那你还跟他合租吗？到时候他女朋友会不会找你麻烦呀？你要不要借此跟他提一下让他搬出去的事儿？ 温以凡顿了一下，下意识地点开那张图，钟思乔截的是桑岩的朋友圈，他只发了一张图片，没有配任何文字。图上是温以凡给他订的那个生日蛋糕，上边是他特地嘱咐店员写的桑岩生日快乐六个字。桑岩拍照技术不太行，这照片看着还有点糊，像是随手一拍。钟思乔跟桑岩的共同好友不少，截图能够看到底下有一堆的评论，大多是在祝他生日快乐，但其中夹杂着不少吐槽桑岩行为的话。有问号，有问他你被盗号了，还有人说我上回生日跟着傻叉提了一下，他还说大老爷们过什么生日，还说我矫情。还有人回复说正常点儿 OK， 无人关心。最底下桑岩统一回复了一句， 不好意思呢，对象让发的。 温以凡退出图片，尽管他根本没有提过这个要求，但看到桑岩的朋友圈，他刚压下的情绪又瞬间高涨了起来。温以凡眨眼给钟思乔回， 应该不会，他对象是我。 敲完这句，温以凡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唇角弯了起来。他点击发送，又打开跟钱卫华的聊天窗，提了一下明天回去想捎上一个朋友的事儿。钱卫华很好说话，立刻同意下来，回复了一个行。收到这话的同时，温以凡的微信也炸了，全是钟思乔单方面的轰炸。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问号。这事儿，温以凡确实完全没跟钟思乔提过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和小内疚，回了一句：“ 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，刚确认的事儿。”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俩完全不来电吗？ 温以凡想不起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，他回复：“ 有吗？当然有，可能原话不是这样，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。”哦，那就是我没把持住吧？啊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